啊，咁你话熟噶嘛？之前发生咩事啊？即系雅各之前系发生咩事？你知唔知噶？要问一下，要举一下手先，唔好意思，即系我习惯举手嘅我。熟悉嘅得个，即系我唔系系两个、三个，即系唔熟悉啦。讲个唔熟悉，讲少少背景先，好唔好啊？嗰个情形咧就系雅各，雅各系边个嘅仔啊？哦，雅各系边个仔都唔系好清楚。咁啊，梗系唔系姓钟噶啦，当然。雅各系吓以撒个仔，以撒有几多个仔噶？两个，大仔叫咩名？以扫，呢个系细仔叫雅各。雅各呢个人好唔好嘅？麻麻地啦，即系佢呢个人咧系好中意执着啊，即系佢要攞到要攞嘅嘢。係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即係普遍嚟講，我哋好多人都係一定要攞到就要攞到嚇，即係執到，即係佢執著嘅係比較執著嘅雅各。之前發生一件事嘅就係話佢呃咗哥哥，記唔記得啊？有啲人點頭，有啲唔係好點喎。啊，唔緊要啦嚇，即係我講少少背景先，就係雅各咧就係佢呃過佢哥哥個長子名分啊。咁其實即係呃阿哥個名字，咁其實對我哋而家嚟講冇乜所謂嘅啫。你阿哥個細佬都係差唔得幾多嘅啫。但係嗰個年代唔係，嗰個年代好緊要嘅。嗰個年代咧就係話長子名分咧，佢得嘅產業咧係多啲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呃爸爸係冒佢哥哥個樣，個唔係個樣啊，個把聲啊，同埋咧佢係著咗啲羊毛喺個手度面咧，因為佢哥哥咧係好多毛嘅。咁嚟呃爸爸。有冇记得呢个故事啊？咁之后佢哥哥系咪好中意啊？冇反应嘅，好唔中意啦，梗系要杀佢啊嘛。咁佢就走啦。咁佢离开咗屋企，走咗去佢舅父度，喺舅父嗰度住咗20年，然后而家翻翻嚟啦，得唔得？咁就由呢度开始讲。喺杭州。有一个女仔叫做小李，咁佢每一日就抽咗系一两小时咧，就去见佢以前嘅男朋友。啊，咁你睇到嗰个题目咧，就系话佢系个男朋友咧系有交通意外变咗一个植物人。咁其实佢哋大家已经分咗手噶啦。啊，但系嗰个佢男朋友嘅妈妈咧就好想佢去见佢嗰、那个，即系见佢仔啊。咁就同佢讲，如果你去日日同佢讲啲嘢。可能可以叫翻醒佢。嗱，咁呢個女仔好好，咁佢真係咧每日咧就用一兩個鐘頭咧就走去醫院咧，就係同佢個前男朋友去傾偈。你估佢講乜嘢咧？佢就咁講，佢話你要堅強啊，等你好翻，我哋就結婚啊。其實呢啲説話唔好最好隨便出口啊，真係。佢啊真係咧就日日都同佢咁講，即係講類似咁嘅説話啦，係咪照背啦嚇？講咗好多次。慢慢佢嗰个前度男朋友咧开始醒啊，3个月之后醒咗，咁佢就同佢讲：你一定要同我结婚啊，因为你日日都同我讲咁样啊。咁但系呢个女仔咧就系、是、其实佢即系大家系唔啱嘅，所以咧佢就唔敢再去医院啦，电话又唔接，乜嘢都唔接，就走咗去第二度去躲避佢。个问题就系话躲避人你可以。躲避神得唔得噶？得唔得？得唔得？系唔得嘅。咁你点知系神揾你啊？你点知神揾你啊？神有好多方法去揾我哋，可能藉住讲道，可能藉住书籍，甚至报纸、新闻，任何一种媒介，神都要同我哋讲说话。如果我哋自己有做错咗嘢嘅时候，神可能会有啲说话去同我哋讲，系冇得走嘅，系冇得走嘅。你可以逃避人，你可以唔见嗰个人，你可以唔同佢做朋友，永远唔去嗰个地方都得。但系神冇办法去逃避。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？系寻找他乡的故事，有冇睇过啊？又得3只手嘅啫，4只、5只、6只。OK， 唔该。啊！這個呢个我就唔系睇电视嘅，我就系睇即系睇上网睇嘅。佢就睇我睇有一个人咧，佢就去探访问一个人咧，佢就系住喺北极。啊，我都冇乜人住北极嘅啫，系中国人嚟嘅，系德国人。 咁佢就人哋就去訪問佢，點解你要住喺北極啊？咁樣，咁原來佢由香港嚟嘅呢個人，佢就曾經喺美國住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，但係佢婚姻裏邊出咗問題，所以佢就由嗰度一走到去北極，去 Yellowknife 啊，即係黃刀嗰度咧，喺嗰度住。你睇下有個人咧，就係話佢要去逃避，唔想去見，唔想去面對，但係訪問嘅時候，佢開唔開心咧？不开心，因为他心里面仍然是纪念到过去的事。人很多时想去逃避很多样东西，但有些东西没办法逃避，特别是神要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，要追讨我们的时候，是没办法逃避。今天我们就从雅各这段故事里面就去讲有关这件事，让我们当中我们学一些属灵的教训。我们同他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你自己的话语，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教导，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有说话，然后我们在你面前来谦卑，去听到你自己的声音，听到你自己的教训。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那段经文很长，其实已经有些东西没读的了，你再读下去差不多是结束的了，所以就不读这么多，逐样去看。第一样我们开始看的时候，就是说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，就是二军兵的意思。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他离开了家，是带着两个太太，还有两个是谁啊？侍女，即是他的妾，他一共四个太太，其实一个已经很够了，不要找那么多，但他是四个，没办法，就是他那里就是带着四个，还有是十几个，十二个仔，一个女，一起就是离开了自己家，还有很多的羊群、牛群，还有很多的财产，一起搬。他走了之后，他外父很不喜欢，带着人马去追去问他，为什么你要去带着我的仔女，即其实那些不是他仔女，是他的女和他的孙，是不跟我道别你就走，这样。那雅各就跟他讲了一番的说话，如果你有时间你自己去看一下，在创世的31章他就很详细去讲那段经文。好了，现在是离开了他外父一路走下去，他就见到神的使者，这个是众数，即是不止一个，是整班神的使者，即是天使。当他见到这些天军的时候，那些军队的时候，他心里就说这个地方是有二军兵。怎样二军兵呢？他一队是天使的军队，一队是自己的，那些不是军队，是他的家人。在这个说话里面经常表示一件事，就是说他一路回去自己家乡的时候，是有神保护，神是派了一些天君天将来帮助他。在那个属灵的境界里面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看不到，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，我们看到个困难，看到那个是没办法转弯的环境，甚至或者在一个很绝望的环境里面。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，当我们走那条路，如果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，神是跟我们一起走，神是跟我们一起走，有神的使者与他同行。继续看下去，这个是一个的例子。以利沙，大家认不认识他？先知，他当时是有很多的敌军是围住他的地方，那他的仆人很害怕，他说这么多人来围住我们，我们很少人，我们打根本 绝对没可能跟他打。那以利亚就说求神是开这个人的眼睛，咁呢個少年人就睇到啦。當佢睇到嘅時候，就係滿山都係火車火馬，係圍繞以利沙，係保護佢。呢個係一個例子。繼續我哋睇翻嗰段經文，雅各打發人先往西爾地去，就是以東地，見他哥哥以掃，吩咐他們說：你們對我主以掃說，你的仆人雅各這樣說。我在拉班那里寄居，直到如今，我有牛、驴、羊群、仆婢 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现在的情形就是他是未去见他哥哥之前，他就是打发人去告诉他哥哥听。你留心一件事，就是说当他叫那些仆人去见他哥哥的时候，他怎样称呼他哥哥？称呼他哥哥做什么？主。而他说他自己是仆人。我们明白在那个年代里面讲仆人的意思，就是说奴隶。Okay? 是奴隶，不是普通那些三十四那些，那些五十六十七，那些不是，是奴隶来的，就是还低一级，低到很低级，而是他是主人，他是我的主人。雅各在哥哥面前不敢再好像以前一样用一个很骄傲欺负哥哥的心态，他在哥哥的面前就是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是你的奴隶来的，今天我是想来见你。其实这些说话里面是反映一件事，就是他很想跟哥哥和好，想跟哥哥和好，所以他这样做。而他首先就是派了一些仆人去跟哥哥讲一声先，好过突然间去，即太唐突了。就是我们中国人都会是打个电话，但有些人就是这样做事，去找人的时候嘣一声就按钟冲去人家家，他们都不在家照去，即人有些人这样。但是雅各是很懂做，首先就派了一些仆人去说一声先知会一下，然后他才去，跟着有礼物去。但是个问题就是这样，当他去到那些仆人回来回应他的时候，仆人有没有说到他哥哥说过什么说话？有没有啊？我得闲问下你问题，帮助你不会瞓，我又不会瞓。佢嗰啲仆人，即系佢哥哥有冇讲啲咩说话？冇啊，整个 email 嚟咧，冇啊，冇啊，乜都冇答，唔出声。但系佢嗰个表演咧，带咗400人，嗰啲梗唔系小朋友嚟啦，嗰啲系全部都系壮年人嚟嘅，带住400个人嚟，唔知佢做乜，惊啊！惊啊！乜嘢令到佢惊？乜嘢嘢令到雅各惊？惊佢哥哥？你见到呢啲兄弟姊妹惊唔惊啊？惊唔惊？除非有啲事咁啊，另计啊！普通都唔会惊噶嘛，系咪啊？惊佢做咩啫？唔会惊噶嘛？去饮茶，去饮茶啦，饮茶啦，饮茶啦，唔去饮茶咯，唔饮茶啦。不过可能你惊埋单啫，不过系啦，唔惊噶嘛？惊咩啊？有冇惊啊？唔惊噶嘛？啊，但佢惊。他怕带着400人来，他怕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二人却胆壮像狮子。他自己有错，一个人做错了事的时候就有一种内疚。我们可能会想回过去很多年前，或者不知道几时发生一些事的时候，有时是自己是有做错，当自己做错了又冇机会，又或者唔想同人道歉，或者系处理嗰件事嘅时候，心里边系偶然间都会出现嘅，就硬住硬住，唔系好开心，唔系好开心。雅各其实知道自己错嘅，佢知道自己错，佢做错咗之后，但系妈妈系好鼓励佢。你记住呢样嘢。喺整个创世记里边咧，出现呢啲问题咧，佢唔系出现问题。主要很多时候会讲的就是家庭的问题，所以一讲创世纪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发觉那些家庭纠纷，人与人之间，阿爸同阿妈，阿妈同阿仔女，个仔同阿嫲爸，个仔同个爸爸，兄弟姊妹，很多样嘢，那些嘅家庭纠纷就出现了，就喺创世纪里面看到，是爸爸妈妈一早就已经出现问题，以致到两个仔都出现问题。爸爸锡边个？锡大仔，锡细仔。爸爸是锡大仔，嗱，咁你翻去自己睇翻圣经啦，有排睇啊。爸爸锡大仔，妈妈锡边个啊？ 梗係拉仔啦嘛，阿媽嘛，係咪啊？嗰啲阿媽係咪咁樣啊？都唔係個個嘅，即係你唔可以絕對嘅，呢個唔係絕對。普通啲係阿媽梗係冇事事，即係得罪曬啲阿媽。普通咧就係阿媽中意食細仔，點解啊？因為細仔覺得佢細啊，永遠都覺得佢細嘅，即係你阿媽就咁樣噶，啲仔女全部都細嘅，即係覺得你睇，無論佢三十歲、四十歲都好。即係當我三十歲嘅時候，我媽打電話俾我，即係佢喺香港。你過馬路要小心啊！三十歲都唔識過馬路，都冇得講。即係佢哋喺嗰個思想裏邊就係咁樣噶啦，佢就覺得你細噶啦。當你結咗婚之後咧，大啲唔係大喎，係大啲啫喎，大啲啊！好啦，爸爸媽媽一個識一個，咁兩邊就爭寵，同埋兩邊會鬥法，以至到係助長咗雅各佢係呃爸爸，因為阿媽支持佢。做错了之事之后要走，因为阿哥要杀他，阿哥是老粗的人，就是他那些是打猎的老粗的人，要杀弟弟，他怕，其实他可能只是声音说，你要知道有些人只是声音，就是说了都不是，但是他怕自己做错事，还有阿妈又怕，喂，怎么知道你大佬做什么事出来，他怕，所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，不要在这里，不要在这里，走了走了走了，那就走了。过了二十年，是不是等于整件事就忘记了呢？不是。在雅各的心里面，二十年可能他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曾经是对不住爸爸，对不住阿哥，所以现在阿哥带着四百人来，他怕，他很害怕。看下去，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，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做两队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在他的思想里面，就是分两队就可以杀伤力没那么大了。你认为得不得？估啦，就估啫嘛，得又系唔得？第三个答案唔知，唔知唔好唔算啦。得又唔得？你认为得嘅举手，分两队就得啦。冇人举手嘅，得我一个嘅。嗱，再嚟个，嗱，一系举手，一系唔好唔举手啦。即系我哋都要举下手噶嘛。你认为系分两队就得噶啦？举手，唔准睇人噶，咪得我一个又系。你认为系唔得嘅举手。啊，咁醒啊！你哋，我认为都系唔得嘅。不过我头先一定要举啦，我唔讲冇人举啊嘛，系唔得噶嘛，因为佢哋嗰啲系壮士嚟噶嘛，佢哋壮士，你走去边都冇得走。不过好过一队冇晒，咁解啫嘛，系咪啊？所以佢分两队，但系佢惊啊！即系当你惊慌嘅时候就乱龙噶啦，唔系我唔系话你乱龙啊，即系有啲人喺佢惊慌嘅时候就系好冲动嘅作一啲决定。好短時間做一個大決定嘅時候咧，好多時都做錯嘢嘅。所以喺大嘅決定嘅時候，唔好俾自己係咁短時間作決定，好好嘅祈禱等候，然後做咗決定。嗱，呢個我自己睇法嘅。如果我要我一兩日做一個，或者一個禮拜做一個好大嘅決定嘅時候，我就唔做嗰個決定嘅，我一定唔會做，免得自己後悔。佢好驚分兩隊。跟住点做呢？祈祷。雅各说：耶和华我祖阿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以撒的神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在这个急难的时候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再将这个祈祷再分拆下去。下面还有一句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第一件事他称呼神的时候，耶和华我祖阿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以撒的神， 在这个的称呼里面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这样祈祷的？我想问一下你们，即有些是世袭的，即你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你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，有几个是第一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？有几个是啊？麻烦你会不会祈祷的时候，阿爸的神、阿爷的神，你会不会祈祷？一般都不会的，是不是？一般都不会的。你会祈祷，就算是你是第几代都好，你都会是我的神、天父、亲爱耶稣，你会这样祈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和神有直接关系嘛，你不是靠你阿爸，不是靠爷。当然可能我们小的时候，你会是靠，因为他带你回教会。我是第一代的，我爸不是基督徒来的，我们都不会靠那样东西的。但是他为什么雅各其实他是相信神的一个人，虽然他做错，虽然他诡诈，他跟神都是有关系，神也都有跟他显现过。为什么他今天在他最急难的时候，他不提到救我的神，或者我亲爱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？他不是这么说，我祖阿伯拉罕的神，我爸以扫的神，以撒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对神是没有信心。即当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都是乱的，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的。但是他纪念一样东西，就是说他一定听过他阿爷的故事，他阿爷阿伯拉罕的信心的事，他一定要听过很多次。神昔日帮助我阿爷，今天你都帮助我。阿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、从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是作我们世人的父。这个是阿伯拉罕所信的神。以撒他怎样信的神？他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一个信服的一个人，他信服神，所以神祝福他。他现在就首先说是阿伯拉罕的神和我的父的神。继续说下去，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神你说过的，你说过的，你叫我回去自己家乡的，我在我的外父那里已经二十年了，现在你叫我回来，是你要我回来的。下面一句的意思就是你应该保护我，因为你要我回来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。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一个问题，就是初信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跟他说你要去明白神的心意。什么叫神的心意？你知道神那个是神的带领，不是你自己的决定。如果这个是神的决定的时候，神的旨意、神的带领的时候，神就会帮你。但如果这个不是的时候，自己就要负责任。神可以帮可以不帮。雅各现在是遇到是生死关头，他说神你曾经说过你叫我回来，是你说过，还有你说你要厚待我的。继续讲下去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他在神面前去述说神的恩典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来了加拿大有超过五十年的，举手。OK，一个超过五十年。四十年至五十年的，举手。两个 OK。三十年内的，又多一点了 OK。二十年那些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问完了，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们最初来这里移民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每个人的背景都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香港来的，还是大部分是香港来的，因为有些可能是中国来的。很多时候最初那代的移民呢，生活都是很艰苦的，是不是？是很艰苦的，真的。他言语不通，文化不通，还有有些是留学生来的。有没有哪个是留学生来的？哦，这些留学生来的 OK。其实我都是留学生来的，我都是留学生来的，我以前都是读书的。那不是读书自然就成移民了，那我有我的故事。在那段时间是很贫穷的，不是你没有，不敢用。学生的时候年代是这样的，不敢用，不敢用，因为钱不是自己的， 咁有啲人做黑市添，咁嗰啲另計啊，即係佢啲做啲非法嘅。即係我哋嗰個即係嗰個年代嘅時候，好多新移民嘅時候係好辛苦啊，就好似雅各呢度講，佢話我最初離開屋企嘅時候，我就好似揸住個拐杖嘅咋，我係兩手空空嘅。咁有啲近移民咁咧，佢又賣咗間屋，咁梗係好多錢啦。咁啊買間好大間屋都得，但係最初嗰啲移民唔係咁樣噶嘛，係冇乜錢噶嘛。咁當然有啲人有咁啦，呢個一定有。雅各就講到嗰種情形，我就係揸支棍嘅啫，即係講得難聽啲啊，揸支棍就離開屋企啦，乜都冇，父母冇俾啲乜嘢我，我諗多多少少都有啲嘢俾佢嘅，但係唔夠用嘅。然後我就去咗我哥哥，去嗰個外父嗰度寄居。如果你留心睇前邊佢同佢叫個仆人同佢哥哥講説話嘅時候，就係我寄居喺外父嗰度，喺舅父嗰度係寄居。好多個移民嚟到加拿大嘅時候，那個心態都係寄居嘅心態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怎樣，可能你經幾十年你已經不覺得是寄居，但是最初的時候來到加拿大的時候，那個感覺是一種寄居的感覺，是不是這樣的？有沒有人這樣感覺的？寄居感覺啊，只剩我一個，不是，都有些人有的，那種寄居感覺就是這個地方不是你的。有沒有住過親戚家啊？有些人住過親戚家啊？沒有啊，那你可能一家人自己來啊。你住在同學朋友屋企啊？有冇住過啊？都冇住過啊！佢全部你自己屋嘅，咁計。你住喺人哋屋企嘅時候，那個地方唔係你噶。你租人間房嘅時候，那個 basement 啊，你大聲啲，樓下都嘣嘣嘣噶。有冇試過啊？有試過啊！隔離唱歌啊，卡拉 OK 啊，走曬音，唔可以笑人嘅。你唔可以話誒，唔該你 shut up 唔得噶。人哋唱歌嘛，打麻雀啊嘛。你唔俾人哋啊？屋主嚟噶，我曾經住個地方咧，那個屋主的那個仔女咧係練彈琴嘅，就係嗰啲演奏式，真係彈得好好。不過由朝彈到晚，彈到十一點幾都唔收爐嘅啫。咁你可唔可以話佢唔該你 stop 啦？我哋要考試啊嘛，唔得，冇得瞓。係等佢轟完之後咧，就我就轟啦。你冇辦法啦，寄居啊！一无所有，但我今日嚟到系乜嘢情形？系两对啦，我有我自己嘅仔女，我有我自己嘅财产，我有我嘅财富。呢个系咪神恩典啊？系神恩典。即系当我哋睇翻转头，无论你喺加拿大有几多年，由过去最初嚟到加拿大个样子同今日嘅，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分别，系神嘅恩典。佢喺神面前讲。你过去给我一切是你的慈爱和诚实。什么叫恩典？不配得的祝福为之恩典，是不配。雅各在神面前很谦卑，今天我一点都不配得你给我的慈爱和你给我的诚实。继续看下去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。这个很直接的祈祷就是我现在很害怕，不要紧的，你就告诉神，我很害怕，我很乱，我心很乱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。神啊，你救我，你帮我。再看下去，我要看快点。你曾说，我必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其实这个应许里面反映什么呢？是反映什么呢？反映一件事，就是说你将来祝福给我多到好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今日你一定会给我有生命，但我需要你给我这个应许。有一个这样的意思里面，时间关系要再快点了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物中拿禮物送給他哥哥以掃等等等等，他將禮物一路一層一層的去給他，希望藉著禮物是幫助和哥哥是建立重新建立關係，化解冤仇。你覺得禮物是不是可以一定化解冤仇的？是不是行不行？ 个个都零头嘅。佢话暗中送得礼物，挽回怒气，睇你对象系边个啦，老婆就得，唔好意思，即系你睇下嗰个系乜嘢事啦，仲要系乜嘢事啊？仲有乜嘢事？喺箴言第六章，佢话因为人的疾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，什么赎价他都不顾。你需送多许多礼物，他也不肯甘休。有啲情形系你送乜都冇用嘅，你认错都冇用嘅，因为佢嬲你就嬲你噶啦。我都曾经得罪过人，我喺佢面前系道歉咗三次啊！你想我点样咧？我真系冇嘢可以做啦。有啲唔系真系好大错，我坦白讲，表面上冇嘢，喺呢度有嘢。跟住佢做几样嘢俾你睇，即系人就系咁样噶啦。佢唔肯饶恕你就唔肯饶恕你。唔肯饶恕你就唔肯饶恕你，有啲人就系咁样噶啦。所以系雅各佢尽咗自己力量，佢都去做，希望能够系同哥哥系复合和好，希望佢哥哥原谅佢。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侍女，并十一个儿子，都过了雅伯河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所有妻子、两个妻子、两个侍女，即系妾侍，十一个仔、一个女，全部过晒河，得翻自己一个。佢知道要见哥哥，我唔知道佢当时做啲乜嘢，但你谂下就系话，佢能够做嘅已经做晒，礼物俾咗佢，祈祷祈错，而家要面对哥哥，唔知道哥哥要杀佢定系要杀佢家人，定系点样？点嬲佢或者点报复佢？唔知道。佢当时嗰个心情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佢系好孤单同埋系好痛苦。一个人做错咗事，那个内疚系神会系一路嘅攻击我哋。有时我哋喺神面前认咗罪，似乎都仲会再嚟。放套电影，我睇五分钟，我睇最终。 再停咗啦。嗱，你睇嗰度咧係白衫嗰度咧係日本隊，紅衫係香港隊，有咩唔同？日本好齊，香港隊點樣？散曬嘅。仲有一樣嘢睇，佢呢個係即係叫 dodge ball 啊，其實係加拿大都有，不過打法唔同，有少少唔同，一個掟嚟掟去，掟嚟掟去。其實最後嗰度咧全部輸曬嘅香港隊，乜都冇曬，所以再睇落去啫，睇個輸嘅啫。嗰個情形有啲唔同，就係話當嗰啲係香港隊掟落去日本嗰啲隊嘅時候，佢哋冇避。你留心睇有冇避，係冇避同埋接波，係咪啊？香港隊有冇避？香港隊有避，接唔接到個波？全部接唔到。喺呢個嘅比賽裏邊咧，睇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話，呢個本嚟叫躲避球啊嘛，即係 dodge ball 就係你要避嘅。但係日本個做法就係唔避，然後就接到個波。佢下下撞佢嘅時候，佢就踎低接嘅，同埋佢哋好齊嘅，即係佢受過訓練好好啊，踎低接波，係個輸咗個，係後來第二球嘅時候輸咗個，就跟住冇輸噶啦。香港隊全部都避嘅。因为每一个人避嗰个位置咧都唔齐嘅，呢个向左，向个右，咁所以就掟到佢咯。你明唔明白啊？因为后边嗰个或者侧边嗰个咧，佢避唔到啊。即系第一个可能避到，跟住嗰个避唔到嘅时候，就系食咗个波，咁你输咗啦。喺呢个短短嘅电影里边，其实俾我哋睇咗乜嘢教训咧？就系你越去逃避，就越会失败。明唔明白？跟住个问题。雅各去见佢以扫，其实佢系咪一定要见以扫嘅？要见佢阿哥嘅，系咪一定？系咪一定？有啲又抌定拧头又揼头，唔知咩头？一定嘅举手。雅各一定要见哥哥嘅。OK， 唔该。雅各唔一定要见哥哥嘅，有啲冇玩嘅。你認為一定咧，就係話佢可能有內疚，係咪啊？所以佢一定要見哥哥。唔一定嘅意思就係話你可以逃避噶嘛？二十年都冇見你，就見你可唔可以見嗰個人啊？係咪一定要見嗰個人啊？係咪嗰度必經之路啊？唔係必經之路嚟嘅，佢專登落去揾阿哥嘅，佢專登落去揾阿哥嘅，因為喺二十年裏邊嗰個痛苦、嗰個內疚。他需要去面对他哥哥，即使他哥哥要杀他，他都不走。带着四百人来，怎知道他就杀我？他没走啊？没走。他还计划那些，他分两队那些礼物一层一层的去。他不走，因为他要面对他自己所犯的罪。哎，还有一个的。唔係，我仲有一個 PowerPoint 嘅，唔好意思，我仲有一個 PowerPoint 嘅。佢要面對自己嘅罪，聖經話係，如果佢出唔到 PowerPoint 嘅，咁我用我讀嘅我經文啦。係 OK， 喺約翰一書，我哋一齊讀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犯了罪要认罪。在这句说话里面，就是不但只是认罪，而且他会说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在能力范围里面，环境许可的时候，向做错的人 say sorry， 有没有勇气啊？不容易啊！我自己都认过错的，我得罪我父母的，我写信跟我父母讲认错的，回到香港对着他们说对不住，有没有那个勇敢？需要向神认了罪，向人是要承认自己一切的事，愿意去承担。他怎样去骂我，怎样去对我，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人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对得住神，对得住人。 在罗马书八章一节，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释放，但是一直是躲避是没用的。求神都帮助我们，或者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过去有一些事影响到自己，让我们有那种勇敢和信心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也都在神面前去重新建立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一阵祈祷。在天父，你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我们求神你自己怜悯帮助我们，或许我们当中有过去有曾经犯过错，犯过罪，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，神求你怜悯赦免我们的罪，也都叫我们有那种的勇气去面对我们的过去，面对我们失败软弱的地方，就求你自己赦免我们每一个人。当我们蒙受你赦免，得到你赦免的时候，让撒旦不需要惧怕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各样的攻击，因为在你里面我们已经得着释放。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在我们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。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。